话有几句新鲜的，又有多难掩饰掉全城的伤感。我毁了艘小船，逼我们隔着岸，冷眼旁观最后一段，最白还有点蓝。你可以为我们的散不用承担，是我投入到一半感到不安，好过未来一点一点纠缠。我帮你摘下的那颗廉价指环，想怎么平复从心很酸，眼很淡，难过若写不完，用情歌刁难。我非要收了的皇冠还不肯摘，在悲伤面前千聚悲离散，为何亏欠的人特别勇敢。开始无限扩散，该流的泪才刚刚流一半，别有关就两段，故事已经说完，懒得圆满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
去，困着自己，渴望着你的消息，翻来覆去，甜蜜的怀疑，不择生米，延续着你的好奇，也许喜欢怀念你。 起你就不会崩坏。 心上到北方心飞吧，我在你身旁，请你不要慌张，小小的手掌用力握紧梦想，柔柔眼眶乖乖听话，你在我心上